第八種咧係無想相。啊，呢前啱啱講完嘅就叫做有想相，而家呢一類叫做無想相。無想相係由於世界而頓淪為痴癲倒故，和合幻成八萬四千枯槁念想，而是故有無想揭難流轉國土，精神化為土木金石其類沖殺而頓淪為。呢種眾生好蠢好蠢嘅，啊，不明事理，不明人生嘅真相，係顛倒是非，叫做痴顛倒，係所起嘅煩惱惑。疑係疑痴，頓係暗頓。呢一輩人，呢種人啊，係收集呢個善定，啊，強迫自己嘅見聞覺知咧，去停止呢個妄想，咁啊，等於將個大石壓住嘅草一樣，亦等於將呢個冰啊夾住呢個條魚一樣，令佢咧唔能夠喐動，係將假作真，氣暗透明呢一類，係好蠢好蠢嘅。呢一種愚蠢嘅行動啊，同埋我哋眾生本嚟具足嘅本覺妙明真心係互相違背嘅。因此叫做顛倒，叫做痴顛倒。依呢一種頑固嘅愚蠢嘅迷惑嘅顛倒啊，和合咧啊，就妄生八萬四千咁多念想。佢個想念咧，念而死灰啊，心同槁木呢種念想，呢種係屬於業。有呢種業同埋惑嘅因咧，就有無想揭納啦。呢類眾生真係冇思想噶啦，哦，咁只係有雲外嘅色相，而冇呢個思想嘅觀念，哦，咁呢一種咧係屬於一種雲明無知嘅精神化為土木金石。係人類咧都有好多種。人類都有呢啲宏明無好宏固嘅無知嘅，啊，有好多事咧，我哋就發覺好多事，我哋明明講呢種道理咧，佢對方係聽唔入嘅，係聽唔清楚。哦，你講極佢都唔明嘅，你有冇碰過呢啲人啊？啊，講極佢都唔信，講極佢都唔明嘅，呢一類人咧就宏明啊，冇欲依嘅。佢甚至到咧，去化好似土、好似木、好似金、好似石咁樣，好似嚿石頭咁樣冇知覺嘅。實際上咧，在佛教嚟講咧，啊，有情無情，同源種子。啊，有情就係我哋有思想、有知覺眾生啦；無情就係指呢個土石啦、石頭啦。石頭都有知嘅喎，都係有法性嘅喎。所以呢，記得有一個咁嘅故事嘛，生公是化，宏石點頭，記得嘛？聽過啦，係嘛？呢個故事，生公就係呢個道生法師啊。道生法師咧，佢覺得每一個眾生都有佛性，每一個眾生都可以成佛。但當時啲人咧就係，你邪知邪見，嗰啲木頭點可以成佛？嗰啲石頭點可以成佛？點可以眾生？眾生每一個係出生都係眾生。畜生都唔能夠成佛嘅，咁你啊認為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咁個個咧就攻擊佢，話佢邪知邪見，佢嬲起上嚟咧，唔響唔對住人説法，走去山上對住石頭説法，咁佢又話石頭啊石頭咁，我話每個眾生都有佛性，每個眾生都可以成佛，你話係唔係啊？你話係你就點頭啦。咁咪結果身上啲石頭都點頭，所以叫做生公是法，橫石點頭。後嚟咧，呢、這個《涅槃經》翻譯嚟中國啦，《涅槃經》就係話講法性上智，每個眾生有法性，一展題都有法性。一展題係乜嘢？惡眾生，惡眾生啊，啊無惡不作嘅眾生都可以成佛啊！咁然後咧，咁啊，佢係叫做點啊？叫做回復咗佢嘅。共產黨嗰陣時點樣講話？恢復佢 講唔出嗰啲名字啊。咁以後咧就有呢一個生公施法橫石點透呢、一個誠意哦。咁呢個橫石咧，就法教嚟講咧，係咪真係橫石咧？有啲人咧，佢思想橫固執着嘅時候咧，佢入呢種禅定咧，夾硬係壓迫自己嘅色心，消除自己嘅個妄想，咁變成咧冇思想，變成冇思想咧，係一段時間係咁樣，精神化為土木金石，一段時間，等到佢呢種業力消除嘅時候咧，佢又恢復翻呢個眾生嘅色心。又輪迴分享呢個六道輪迴，呢、這個都係屬於有情啊，係暫時係咁，果報係咁樣嘅。咪有啲眾生咧，果報到佢有神通啊，有宿命通哦，宿命通咧、神通咧可以收得到你嘅，可以報得到你嘅哦。呢、這個咧有類眾生、印度眾生都有報通，報到佢。果業報咧，報到嘅一段時間裏邊可以記得以前嘅事。誒，過咗一段時間，呢、這個業報盡咗之後咧，就消失啦。喺呢個通係可以報得到，呢、這個橫石咧係又可以報得到。呢、這個橫固嘅精神化為土木金石，亦係一段時間業報令到佢咁樣啊，等於無想天。無想天的外道呢，收這個無想定，滅了他這個滅受想，無世思想的。但是是不是永遠是這樣呢？不是，他的這種定力的功夫散了之後呢，他仍舊恢復他的思想，仍舊再進入這個六道輪迴，這個叫做無想。非有色，非無色，又另外一類，第九種是非有色相。又因世界相待轮回颠捱颠倒故和合染成八万四千因依联想，而是故有非有色相，成色结能流转国土，知水母等以虾为目，其类充塞。你哋食虾咧系食得多啦，你有冇研究到虾咧？佢自己唔会走路噶，系咪啊？我就唔知道，因為我冇接觸過蝦嚇。咁但係呢度講咧，就蝦咧佢自己咧冇辦法行路嘅，佢就駁響嗰個水母嘅身上嚇。水母喐佢就喐，啊兩個你靠我，我靠你去揾食。咁蝦咧就有眼睛，啊水母咧就有呢個腳，唔係，所以蝦駁響呢個水母嘅身上咧，咁啊去揾食啦。唔係個蝦係有眼睛，一見到有人撒網嘅時候，或者有人游水過嚟，蝦咧就即刻潛落呢個水底，水母就知道啊有人嚟啦，又跟住潛落呢個水底。我未見過嚇，不過佛經係咁樣講喎。咁你哋有冇研究過蝦有冇腳咧？咁係咪蝦真係唔識行路咧？咁我就唔知啦。咁呢一類生物咧，本嚟係冇生本嚟係冇色相嘅，係憑呢個外物而成色。等於呢個水母係佢色咧係好浮，以呢個水泡為生，以水泡為生，咁就冇呢個色相。相待輪迴係咩意思咧？咁係互相依托啊，等於附假虎威啊，或者。客行指令呢啲都唔系虚，都唔系真实嘅，系虚伪嘅作风啊！呢种虚伪嘅作风咧，以实际嘅争议性互相违背，因此叫做伪颠倒，系属于呢个烦恼惑。染咧就系、污染啊，沾染啊，或者系沾染他人嘅力量，据为己有，等于呢个虾伏响水母嘅身上去揾食。水母咧就以呢个虾为佢嘅眼睛啊，你仗我力，我凭你势。现实社会上有好多呢啲人啊，你凭富假虎威嘅亦有吓，或者系你互相利用嘅亦有，即系你仗我嘅力量，或者我凭你嘅势力啊，呢种系相依联想，系属于业。 呢種業同埋惑嘅因咧，就有呢個非有色相嘅性色揭覽流轉國土，係屬於果。非有色相，佢本身咧係冇呢個好顯現嘅色相，但係實際上咧係仍舊係有呢個知覺，有呢個眼睛，有呢個作用。所以咧呢一種咧係屬於咧依附他人而生前嘅眾生，等於我哋肚裏邊有啲乜嘢？好多微生物，好多蛔蟲，依據人嘅體而生前嘅呢一類都叫做非有色相眾生啊。第十種眾生咧，非無色相，非無色相即係有色相咯。啊，由因世界而相引輪迴，性顛倒故和合就成八萬四千枯照連想，又是故有非無色相，無色結林流展國土，就坐厭生其類充塞。呢一類眾生本嚟係無色相嘅。因為咧，有人用呢個邪術啊咒助咧，係呼喚佢嘅發引發佢嘅色神，而變成非無色相。哦，即係等於人用呢個邪術咧，持呢個邪咒咧，就可以招引呢個鬼神嚟俾佢使用。哦，世間上俗替你係有呢啲嘢。你哋想唔想學呢？千祈唔好學嚇，千祈唔好學啲邪術、邪知、邪見哦。佢因為念呢個邪嘅咒術咧，就可以洗呼洗呢個鬼神。咁啊，呢一種人咧係念念係咁樣，所以變成雙引輪迴。你啊，引誘我，我引誘你，咁啊，有呢個邪惡嘅思想，咁啊，變成一種性。呢一種性咧，係以真是自性相違背嘅，叫做性顛倒，係屬於惑啊。等於乜嘢咧？等於啲人咧，以前就有啦，而家現實社會有冇咧？咁以前好似話張天師作鬼係嘛？張天師寫呢個鬼畫符，畫咗條符咧就可以捉鬼啦咁。咁啊，甚至呢、这個。甚至呢個《西遊記》啊，話觀音菩薩念咗呢個咒咧，咁就箍住呢個孫悟空嘅頭啦，咁咪箍到佢咧好痛好痛咁。咁呢啲係唔係觀音菩薩念咒咧？咁觀音菩薩如果係想箍孫悟空，唔需要念咒噶，觀音菩薩嘅神力嚇。不過以前咧的而且確係有啲人畫呢個符咧，誒燒咗之後咧放落個水裏邊。俾啲人飲咧，你就會中咗佢邪啦。現在都有，現在東南亞各地咧都有蠱嚇，中咗人哋個蠱毒、蠱惑嗰個蠱都有嘅。哦，咁啊，呢個咒咧係可以呼使鬼神為自己用噶嚇，或者咧係嗱，有啲人咧就表演，有啲邪魔外道表演自己，我可以裸水而地咁。咁實際上佢咧係騎喺鬼神嘅身上，喺個水上行，咁啊就唔死佢咯。或者入火不燒咁，有啲人啊，我細個嗰陣時見過嚇，神功氣啊，退啲神出嚟遊嘅時候咧，就燒咗好多好多火炭喺個地下度。佢真係赤腳踩過去，唔怕燒窿佢個腳。呢、這個就係鬼神嘅力量，哦，就用個鬼神咧。實際上有鬼神托住佢腳，你睇唔到嘅。哦，入火不燒，甚至咧入呢個牆壁咧係而冇障礙嘅，顯示有一類居心不正嘅眾生咧，就呼鬼叫神咧嚟做啲顯疑惑眾。哦，咁啊，有啲人咧係使個鬼神去偷其他人嘅財物，或者使鬼神去殺害佢嘅敵人。或者使個鬼神以人治病，都有呢啲嘅嚇。呢、这個係作替理，係邪魔外道。唔係 因为这样做作呢，就变成一种联想的业，由这个惑同埋这个业的因呢，就招致非无色相。非无色相即是有色相，既然有色相又叫做无色结立，流转国土，即是说它这种色相不是没有的，是有的，但是普通肉眼看不到。这个是属于果。这一类众生呢，原本是无色相，它的色相是非常之难见的，叫做无色，但是用咒术咒助它呢，令到它显灵显性，等于仙道。仙道呢是可以是种种变化的，随人哋点样祈祷呢，就发生种种变化。嗱，你哋参加过未啊？扶机啊，现在都好似有扶机啊。扶机呢就系呢一类啦，就系呢一类鬼神摄，随你嘅想法，随你的祈祷，佢就写啲字出嚟，好迎合你个心理。呢啲系鬼有通啊嘛。鬼有神通，知道你心想什么，就写出来。所以呢，你就好靓啊，好靓啊，好像香港现在都有扶机这样东西。这一类呢，所以佛经里面讲众生有这么多种类，这一类叫做非无色，非无色相。第十一类是非有想相，第十二类是非无想相。又因世界合妄轮回，妄颠倒故，和合而成八万四千回复联想，而是故有非有想相，成想建立，流转国土，比菩卢等二质相成，其类充塞。非有想即是无想，不是等于胎卵湿化，是由这个想而去入胎，由这个想而去前明，而是无心的。但是无心呢，就偏偏合猛合就成这个生命，等于什么呢？嗱，这里说等于细腰风捉其他的虫类呢，就回去自己的风巢里面，就在那里咒。圣人都说似我似我，是我的仔是我的仔，这样强迫这些虫类呢，变成他的仔，叫做合妄轮回。以其性呢，是堕落于这个愚昧，以这个灵命国照的真心互相违背，因此叫做妄颠倒，是属于烦恼惑。和合二性，即是将二类的众生和合自己，变成自己的仔女。嗱，我哋人类呢，就有领养啊，领养他人的仔女变成自己的仔女啦。但畜生都有领养噶，佢点样领养呢？咁佢咧系将其他嗰啲动物咧，抱翻自己的个巢咧。就成日在度想字，是变为自己的仔女，于是呢真是变为自己的仔女。这个叫做无想，这个仔来讲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想，不想，想不到做他的仔。但是这个父母来讲呢，在这类众生来讲呢，他是有想的，所以呢非有想相，又成为呢是有想结立。本来是无想的，后来又成为有想的建立，由这种惑同埋呢个业的缘故呢，非有想相就变成想相建立，流转国土，这个是果。菩卢比菩卢等，菩卢是什么呢？据说呢是一种蝶形，亦即是说是一种细腰风。诗经里面有两句说话，他说命令有子，果形父之，即是说有这些虫类呢，有这个小的虫呢， 呢種細腰方就擔咗人哋個重嚇，擔咗人哋個重咧，咁然後點啊？去佢個巢裏邊，咁然後咧，成日咧都喺度叫，似我似我似我，咁樣7日內咧，呢一條蟲咧真係變為佢個仔啦。蟲係冇想嘅，非有想嘅，但係呢個果形嘅蜂咧，呢個細腰蜂咧係有心嘅。有心要呢條蟲咧變成佢個仔嘅，咁所以呢個仔咧就變成佢呢個果形嘅蟲啦。咁呢一個叫做異質相成，蟲嘅質變成呢個細腰蜂嘅質。呢一類眾生亦有好多咁，叫做非有想相。根治最後一類眾生叫做非無想相。由因世界厭害輪迴殺顛倒故，和合怪成84000食父母想，意是故有非無想相，無想結難流展國土，而土囂等腐壞為宜，及破鏡鳥以毒是果，抱為其子，子承父母雞遭其食，其類充塞。嗱，呢一類咧叫做怪成啊，厭害輪迴，厭害即係彼此前生係有厭嘅，有厭嘅係想報仇而嚟嘅。哦，呢一類非無想。是非無想，即是有想，有想是什麼？有這個報怨遺恨心以來報復的，叫做有想。非無想即是有想，有這個怨恨心存在以來的，因此叫做怨害輪迴。由於多生多世結這個怨是不止，所以心心念念是想報復，因此有这个杀害的轮回，杀颠倒。这个杀心呢是显去这个真心的慈悲，以法性胜负相违背，因此叫做颠倒，是属于惑，烦恼惑。怪是怪但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就叫做怪性。为什么呢？那众生呢最亲的就是父母啦，但而家竟然殺害佢父母，係違背呢個倫理道德，因此叫做禍合怪成84000食父母想。呢個係業，有呢個惑同埋業嘅因，所以就感到有非無想相，無想結難流轉國土。呢個係果。非無想係指佢個仔女嚟講，非無想即係有想。佢仔女有心嚟報復嘅，啊，唔係冇想嘅，係有心嘅。唔係冇想咧，就係佢嘅父母。佢父母本嚟咧係想貪抱人哋嘅仔嚟做自己嘅仔女，係因愛而上嘅。點知後嚟咧想唔到啊，為佢嘅仔食佢，殺佢。咁呢個叫做出乎意料之外，叫做非想像可及的，叫做無想。因此呢就非無想的無想揭難，哦，非無想在他仔女來說是有怨來報怨，有仇來報仇的。無想呢就是在他父母來說想不到的，結果呢是養大的仔女呢被他吃他。這一類是好像什麼呢？人間都有的，有沒有啊？人類都有呢啲五逆仔嘅，呢種咧你就唔好怨恨佢啦，怨恨自己前世同佢結咗冤，係嚟報仇而嚟嘅。哦，咁啊，等於美國前嗰幾排兩個仔殺害咗佢父母，咁啊十幾歲啫，啊開槍殺害父母，咁點解佢唔殺其他人？ 这个有因报应，有受报仇，是报仇而来的、哦、拿命仔、啊、这个畜生类也有、哦、畜生类土枭鸟，土枭鸟即、就是猫头鹰、啊、猫头鹰呢它是在地下作斗，所以叫做土枭、啊、日头呢就不出来的，夜晚就出来的。原来这种鸟呢，猫头鹰呢有雌无雄，只有妈妈没有爸爸，所以呢他就去拿一块土，拿一块泥土拎回来，在他的巢里面成日布置他，变了这块泥土呢就变为这个小的猫头鹰。小的猫头鹰成了猫头鹰之后呢，就先喝这个妈妈的血，最后呢剁佢个肉嚟食，然后可以飞。哦，呢、这个就系猫头鹰嘅父母咧。猫头鹰咧本身谂唔到，佢抱一嚿一块泥土变为仔，然后结果系饮佢血食佢肉，系无想。但系仔咧系有想，叫做非无想。然后叫做无想揭林。咁另外有一种叫做破镜鸟，啊，实际上是一种兽类，它的形咧系好似老虎或者是呢个豹之类，啊，比呢个老虎豹细啲咁多。啊，呢种众生咧系只有雄而无雌，只有父而无母，啊。所以呢他就抱一嚿毒的事呢、啊、为而作他的仔，等到他这个这嚿事、啊、变成他仔的时候呢，他的仔呢就会杀他来吃了、啊、所以呢、啊、有人说呢、啊、土枭鸟命枭鸟、啊、即是土枭鸟叫做食母鸟，破镜鸟呢叫做食父鸟、啊，呢一类众生亦好多，冲西尔就之间咁。咁嗱，呢度咧十二类众生，胎卵湿化四生系一类，啊，有色无色又系一类，有想无想又系有一类，非有色非无色有一类，非有想非无想又系一类。咁总共十二类众生，即系话众生好多好多，分为个种类不出呢十二类。是名众生十二种类，这两个经文是总结，总结众生为争作妄以来呢，因为这个性颠颠倒倒的缘故呢，令到这个藏心呢随这个染的污染的缘而变成十二类众生，而每一类众生呢都具足八万四千颠倒妄想，这一种道理呢是很显浅的。哦，我哋应该，因为我哋虽然睇唔到有四嗱胎卵湿化，我哋睇得到啦。其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系佛讲嘅，咁我哋应该信佛讲嘅先话。即系话人众生咧，因为迷憎起妄，就变咗有十二类众生咁。现在咧，我哋响十二类众生里边咧，系想恢复呢个佛性，返妄归真又点啊？咁就要修行啦。就要立这个剪衣号，这里讲到这里呢是大法顶二类迷因修正了二知菩萨文行首令严经卷第七讲完了。我想呢是会很快结经，因为以下的第八第九第十卷的经呢是很短，是很短那么呢，而且呢是很浅，除了这个六十性慧剪衣号，我们要用心听之后呢，其他那些都很浅的了。我最初呢就说一百次啦讲完，因为我在美国讲灵验经是讲两年，每个礼拜讲一次，一年有五十一个礼拜，是吧？那我想着一百次就啱咯。但是我没想到呢，我在美国讲呢是每一次讲一个半钟，他们有机会问问题， 但你現在呢每一次講兩個鐘，呢度係已經長咗啦。另外呢，我每年呢都有假放嘅，返嚟香港講經就放假，咁所以嗰邊呢實際係唔夠一百次。咁而家呢我哋呢度都唔需要一百次，因為講咗兩個鐘頭一次嘛，咁嗰度又多咗時間啦。咁好快脆結經啦，俾心機聽啦。